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咁近日呢政府就喺度積極咁推動緊呢個三堆一路嘅方案啦，而一堆一路而家都正喺立法會入面審議緊嘅。咁政府新聞網呢就喺5月嘅11號上載咗一條短片，咁引述學者嘅意見，就反駁返話焚化爐會影響空氣質素啊，同埋產生二惡英危害健康嘅一啲講法。咁就話呢佢而家準備起嘅焚化爐呢就唔會影響健康嘅，咁就呼籲市民就唔好咁擔心。咁我哋呢就住呢一個議題呢就訪問咗香港中文大學環境科學課程主任陳景明教授嘅。陈教授而家已经喺电话隔篱啦，陈教授你好， 你好陈教授， 系你好，各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你好。咁首先我哋就讲翻个焚化炉先啦。咁我睇政府嗰个焚化炉嗰度咧，就讲到哇个焚化炉好好、啊，咁佢又会即系好高温咁燃烧啊，咁跟住咧令到佢里边就会产生好少嘅二恶英咁话啦，咁跟住就话出到嚟嘅气体咧，出到嚟嗰个气咧就咁就会好干净，咁系咪咁嘅咧？ 呢、這個都唔係假嘅，其實就算係幾年前佢哋倡議或者我哋討論兩種唔同嘅形式嘅焚化爐，即係氣化係其中一種啦嚇。咁政府當時就冇採用到，佢話因為氣化嘅技術咧係好新，咁其實歐洲已經用緊㗎啦嚇。咁比較貴，咁所以咧就用一個普通嘅新型嘅焚化爐，大概上都會去到即係冇大量污染物排出嘅。咁呢個我諗。即係所有嘅專家學者都同意嘅，即係我哋一向環保人士或者有一啲嘅環保嘅組織或者研究環保政策嘅朋友，主要反對焚化爐咧，我諗主要有三個原因咯。第一就係揾地址，即係覓址難。咁曾經講過係屯門喺呢一個電廠後面有個煤灰湖㗎，而家就起緊，應該起完嘅準備測試嘅。一個叫做淤泥嘅焚化爐，咁就喺嗰度隔離再繼續起，咁因為垃圾如果要運入去咧，咁就可以用船用水路運入去，咁就喺呢、這個新界西嘅黏灣嗰個嘅堆填區嘅隔離咁樣，咁到時咧就可以咧有一啲嘅即係垃圾咧可以喺嗰度燒，咁揾址嘅地方係難，因為而家要搬咗去石鼓洲，因為可能嗰度係太近一個叫宜居灣嘅。嘅規劃，咁規劃上咧，其實嗰度咧焚化爐咧就唔應該對住，即係喺深圳灣啊，或者係喺呢個天水圍嗰邊嘅或者甚至乎都會近呢個屯門嘅地區，咁所以就揀咗去呢個石鼓洲。咁但係同樣咧，石鼓洲有技術上嘅困難啦，就要填海啦咁樣。咁所以第一個反對原因係選址難咯。咁第二個反對嘅原因咧，就係我哋仲未摸清楚呢一個政府。其實佢哋嘅處理廢物嗰個心態係點樣呢？係咪諗住將啲嘢唔分類就拎去燒呢？咁即係究竟政府而家有冇清楚嘅政策話焚化爐係點樣去配合呢？咁我哋就比較擔心，就覺得政府應該先做好回收，做好曬回收嘅時候呢，其實你發覺可能我哋冇嘢拎去燒嘅，譬如世界各地，包括我哋最熟悉嘅台灣或者台北嘅地區，佢哋而家焚化爐有時都要喺呢個堆填區度挖翻啲嘢出嚟拎去燒嘅。咁所以變咗呢，有冇喺一個焚化爐嘅必須呢？咁如果我哋回收配套係做得好嘅話，似乎呢個焚化爐未有咁樣嘅必須囉。咁第三點呢，就是政府成日都係搖擺不定啦，初時又話起焚化爐就會刪呢個堆填區啦，咁但係堆填區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都需要處理嗰個焚化爐嗰個灰準嘅，燒完之後嗰啲個灰都會拎翻去呢個堆填區嘅，咁似乎起個焚化爐又對一個堆填區係咪關閉呢係冇咩幫助喎咁樣，咁呢個第三個理由我哋覺得即係焚化爐係唔係真係解決曬所有問題呢，咁我答案就係唔係，咁所以呢三個。理由之下呢，我哋就對於政府起焚化爐呢就頗有質疑嘅咁嘅原因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政府係起，就唔該你起個再乾淨啲啦。譬如我見到好似有一啲嘅即係聯盟呢，一啲專業人士另外提出一個焚化爐係用氣化嘅方式嘅，用更加先進嘅爐去解決呢個問題嘅，而唔係而家呢種咁樣嘅做法。 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做，無論用邊種嘅焚化爐咧，大家都知道咧，我哋要揀嗰啲廢物先拎去燒嘅。如果係咁嘅話咧，似乎咧就盡快政府要有清楚嘅一啲嘅廢物管理嘅政策俾我哋見到先，咁我哋先至可以放心讓政府去做咯。否則的話咧，其實我哋係唔應該支持起焚化爐咯。 明白。咁你頭先提到咧，譬如你第三點嗰、那個講嗰個爐底灰嘅問題咧。即係燒燒咗個揸出嚟嗰啲剩餘物啲灰啦，咁佢我都睇到有啲報道話，其實啲爐底灰係其實嗰個二惡英係依然存在嘅。 係啊，會有嘅，因為而家所謂焚化技術係安全，係冇焚冇呢個二惡英排出，就是、因為我哋需要咧喺嗰個焚化過程當中喺設計上咧將呢啲咁樣嘅二惡英係吸收咗佢嘅。呢個係方法一。方法二同時都要做嘅咧，就係我哋回收嘅物料咧，就你要揀得好清楚嗰啲嘢係唔係俾佢拎去燒啦。如果可能即係懷疑佢係即係二惡英含量高嘅，可能我哋都要即係將佢係剔除咁樣樣。咁變咗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都唔容易做到嘅。咁所以呢個問題我哋要處理咯，因為如果你唔理咩嘢係咪都掟落去燒，廚餘又拎去燒，我唔見到政府有決心去做好廚餘啊嚇。咁亦都冇咁多地方去做廚餘啊。咁啲嘢拎曬亂咁拎去燒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焚化嘅效率係唔高嘅。如果唔用氣化，咁有10%甚至乎更多嘅體積係剩低落嚟咧，燒完咗之後咧，仍然係需要找一個地方去處理，咁所以政府成日講三堆一爐，三堆一爐就咁意思啦。嗰三堆咧就包括要處理呢個建築廢料啦，包括要處理呢一個焚化爐燒完之後剩低落嚟嗰啲嘅爐底燒剩嘅物料咁樣。咁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咯，所以我就希望政府咧就早啲落實呢一個廢物按量徵費計劃，或者大家知道。建築廢料我哋有咗收費之後咧，其實建築廢料係鋭減咗60%嘅。咁建築廢料而家最近都有啲聲音講啦，要開始要加價啦。建築廢料其實應該咧，如果佢哋即係我哋125蚊一噸嘅呢個價錢已經好，126蚊定120幾蚊一噸咧，呢、這個價錢其實應該可以再加多啲咧，讓到咧處理建築廢料嘅時候咧個差價大啲咧，增加嗰個回收嗰、那個即係利潤嘅。咁就從而咧減少建築廢料。同樣道理咧，喺我哋嘅家居廢物嗰度咧，都要落實呢一個收費嘅方法啦。咁樣先至能夠加快嗰個回收嘅進展嘅。我哋回收好似已經做咗多年啦，大家都見到咧好多嘅呢一個叫做市民大眾都好願意接受去做回收嘅，奈何你就見唔到政府有清楚嘅配套嘅。所以我個人一直都係推動咧，希望政府可以咧。是搞一個回收局，就不要搞科技局住先，因為現在你會見到其實環保署是負責這個三堆一路，所以它就猛推這個三堆一路，食環就猛主要是負責這個街道上的垃圾，似乎我們沒有一個專責的部門是負責回收的，所以我是見不到政府有決心去做回收，只是推三堆一路去做是不理想的。 明白。那其實講緊那個就是說、如果真的、假設去現在講的一堆一路真的過了個立法會那個公務小組，跟著、再當它這麼不幸過了那個、撥款這樣，即是那個財委會的撥款，那它真的起，那如果真的個情況是說爐底灰是需要擺返落啲堆填區，咁其實對嗰啲環境嘅影響係有幾嚴重 呢？咁又唔係太嚴重，嗰、這個問題就永遠唔會刪個堆填區囉。我諗最失望嘅應該係附近嘅居民啦，包括主要係將軍澳嘅居民啦，因為佢賣屋嘅時候就話俾人聽係2020就會刪啦，而家就話俾大家聽又要擴建，係咪？咁其實呢一個堆填嗰個大計係喺幾十年前，即係喺80年代尾嗰陣時候，有一個即係政府當年前朝嘅政府就叫做對抗污染莫遲疑，咁啊有一個嘅策略就用呢、這個策略性堆填區，咁啊新界東南堆填區即係中銀澳嗰度啦，預計2030就會滿嘅。咁但係奈何咧，就我哋嘅城市發展亦都十分之迅速啦。而家去到咧2020，政府話可能2017年都可能會係滿啦。咁所以咧，我哋需要解決嘅問題咧，其實係減廢咯，而唔係起多啲嘅設施咯。因為你會見到三堆一爐嘅設計完全係唔係符合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咯。如果我哋用呢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去處理廢物咧，其實我哋應該進入呢個零廢料嘅年代。未能達至零廢料之前呢，我哋要進入呢一個零堆填嘅年代，但係我見唔到政府官員有咁嘅決心，亦都有咁樣嘅 我唔敢講學識啦，或者認識啦，去達成呢個願望啦。台灣嘅行政院喺好多年前已經有一個定咗叫做零廢料嘅政策，希望係2020做到。未做到之前呢是可以做到零堆填的，咁所以佢哋你知道台灣佢哋以焚化爐為主啦咁樣。咁但係做好多回收之後呢，而家其實個焚化爐大致上都運作係暢順嘅。咁、我諗希望最想見到政府做好嗰、那個有冇一個好嘅配套設施，有冇好嘅政策配合，有冇好嘅税制，有冇好嘅架構去配合到我哋處理廢物呢，而唔係是咁樣掛住即係三堆一爐囉。唔通我哋十年之後又再起多一個焚化爐咩？再搵唔到地方起焚化爐，同埋搵唔到地方起呢個堆填區㗎喇，喺呢個時候就要停咗佢囉。 明白。啊，陳教授，你頭先提到呢，就話有一啲、其他嘅學者呢都會提到話有種新技術，就係、是、氣化嗰個焚化爐。咁其實嗰個新技術係咪真係咁好可以令到譬如啲二惡英啊，連嗰啲爐底灰都冇埋呢，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爐底灰都冇埋，而係嗰、那個呢、這個係更加高温，係會更加乾淨，更加有效率。咁就勾咗好多地方都開始用喎。所以有啲人嘅問題就係、喂，點解香港起個爐仲起個唔係咁新式嘅爐啊咁樣。咁當然啦，係即係價錢嘅問題啦，咁貴，如果係最新嘅爐得唔得呢？咁我知道好似其實有一啲嘅朋友已經係走去即係揾緊呢個官員同埋議員呢去睇嗰啲新式嘅氣化爐。不過未喺氣化爐之前，我諗我哋最重要嘅就係要話究竟香港嗰個廢物管理政策係點呢。咁我睇嚟睇去都見唔到即係黃錦星局長有啲咩對策喎。咁我再強調一次，我個人嘅贊成要開呢一個即係回收局嘅。咁你做好咗回收，能夠大量減廢嘅話呢，到時大家就會發現呢，三堆一爐未必係一個我哋必須要嘅措施囉。咁但係好可惜，政府淨係掛住起三堆一爐就已經放棄咗，似乎啊喺呢個家居廢物收費嗰度又唔諗住去做，係咪？仲有一個最後咩一個問題，我諗我哋從來都冇人去正式去面對，就係、是、呢幾年嚟呢，由於自由行嘅出現，我哋嘅流動人口呢係比常規地700万嘅人口呢係為多嘅。咁所以呢，我哋今天面對廢物嘅問題呢，變咗唔係淨係我哋即係香港市民嗰710万嘅人嘅垃圾問題，仲有更加多嘅流動人口，或者包括呢個自由行嘅旅客呢而造成嘅。因為你會見到我哋人均嗰個垃圾量呢是最近又回升返嘅，咁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囉。我哋係見到工商業嘅廢料越嚟越多啦，我哋見到我哋嘅廚餘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呢個情況亦都係唔理想，而政府係似乎到而家呢刻都講唔到俾我哋聽佢嘅對策係點囉。佢只係講到啲示範單位啦，譬如啊小濠灣又會點樣點樣，九龍灣又會點樣點樣咁。咁但係廚餘嗰個處理係點樣呢？政府而家仍然係一籌莫展嘅。 其實呢，即係講開回收呢個話題呢，都有唔少之前有啲唔同嘅電視台都做過啲專題，咁都有探討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哋嗰個做回收生意嘅公司，其實佢哋嗰個利潤好低。咁其實呢方面你點樣睇呢？ 就係因為政府冇認真處理個回收囉。我哋而家所謂嘅生意個利潤低，就係因為我哋淨係有呢、這個回收同再造係兩個唔同嘅行業嚟㗎。係，我哋喺香港係淨有回收業，就冇好好推動呢個再造業。有好多嘅再造業被迫呢就係、是、搬咗上去大陸，因為冇香港政府嘅資助或者支援啦，唔一定係資助啦，政策上又冇支援，咁先係令到我哋喺呢方面嘅配套做得唔好囉。咁所以我話，我成日話要搞個回收局，就係、是、環保局又唔會同你諗呢啲回收嘅大計嘅。咁所以基本上即係我哋一定要做好回收，一定要有個專責嘅局去做囉。否則的話呢，我哋唔做好減廢，唔做好回收呢，咁我哋十年之後又再嗰陣時就又再三堆二爐㗎啦。咁我哋係永遠解決唔到呢個廢物處理嘅問題咯。更何況其實而家即係外國已經做到，其實20年前我哋係做得好過台北同埋呢一個漢城嘅首爾嘅。咁而家嘅狀態就係韓國同埋台灣都做得好過香港。咁我覺得香港呢即係十幾二十年嚟呢， 在这个废物政策那里呢，其实是即是扭晒教，咁所以令到我哋一路都唔能够好认真地咁样向前推动我哋个减废同埋嗰个回收再造。因为我哋只系得回收业咋嘛，收返嚟嗰啲嘢就将佢卖去即係大陆嗰度，然之后佢哋有啲嘅再造业。咁但係其实如果能够懂得利用呢啲系资源嚟嘅，咁塑胶又好，纸又好，玻璃又好，金属又好，如果我哋能够做好嗰个回收同埋再做啊，咁你諗唔到有啲咩嘢係需要用個焚化爐去燒囉。咁跟住剩低嗰啲其實 40% 啊，以前 30% 嘅，去到2011年12年呢，嗰啲叫做可腐敗嘅物質，主要係廚餘啦，已經由三成呢去到接近四成。咁喺我哋每一日嘅即係棄置嘅廢物當中咁多嘅呢啲廚餘呢，其實我哋都要好認真去諗。咁如果你睇睇咁樣我哋嘅廢料嘅成分，唔通我哋真係放曬呢啲嘢去燒咩？冇可能㗎，呢啲全部都係有用嘅材料嚟㗎嘛。咁呢個亦都係好多嘅人士、學者、專家又好，環保團體又好，反對三堆一爐嘅原因囉。 明白，即係話其實政府話而家呢個焚化爐可以攞嚟發電嚟降低，即係減少用煤去發電，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實就唔係話即係好大幫助嘅，係咪咁呢？ 好大幫助，因為兩間電廠都準備用天然氣啦。咁其實嗰個減碳嗰個量應該係可以即係做得到嘅。咁又燒呢個垃圾係咪真係幫助咁大呢？咁好明顯唔係啦。 明白。 只不過其中一個藉口，希望攞到議員們嘅支持咁解啫嘛。 明白曬，明白曬。咁啊，今日多謝曬陳景明教授， okay. 我哋對依、這個三堆一爐嗰個究竟點解要反對嘅理據更加清楚。好多謝曬你先，陳教授。 好，拜拜。